Dear, 外面的是那小小鬼，不要来塞我木咕噜，乌龟撒铁克松的用塞我玩你。外面的是那小小鬼，不要来塞我木咕噜，乌龟撒铁克松的用塞我玩你。外面的是那小小鬼，不要来塞我木咕噜，乌龟撒铁克松的用塞我玩住。 Dear. 外面的是那小鬼，不要来塞我木咕噜，乌龟撒铁克松的用塞我玩住。外面的是那小鬼，不要来塞我木咕噜，乌龟撒铁克松的用塞我玩住。外面的是那小鬼，不要来塞我木咕噜，乌龟撒铁克松的用塞我玩住。 Imitima italama, oh imitima, imitima, imitima italama. Baseni mirundo ne mikongo shonse mushila shakwe. Uyole sai mwa mukulu mukuteke sonde. Fumu ya shamfumu, lesa wabalesa. Chilolo wabantu monse ukateke sonde. Fumu ya shamfumu.Lesa wabalesa Chilolo wabantu wonse Ukateke sonde Fumu ya shamfumu Lesa wabalesa Chilolo wabantu wonse Ukateke sonde 是那小鬼， 外面的是那小小鬼，不要来塞我木咕噜，乌龟撒铁克松的用塞我玩住。外面的是那小小鬼，不要来塞我木咕噜，乌龟撒铁克松的用塞我玩住。外面的是那小小鬼，不要来塞我木咕噜。外面的是那小鬼，不要来塞我木咕噜，乌龟撒铁克松的用塞我玩住。外面的是那小鬼，不要来塞我木咕噜，乌龟撒铁克松的用塞我玩住。外面的是那小鬼，不要来塞我木咕噜，乌龟撒铁克松的用塞我玩住。 Imitima italama Baseni mirundu ne mikongo shonse mushila shakwe Uyole saimwe mukulu mukuteke sonde Fumu ya shamfumu Lesa wabalesa Chilolo wabantu wonse ukateke sonde Fumu ya shamfumu Lesa wabalesa Chilolo wabantu wonse ukateke sonde Fumu ya shamfumu Lesa wabalesa Chilolo wabantu wonse ukateke sonde